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足利奈实和向原博之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彭毅和周龙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熊学校》，杰奇的面包店。在小熊学校里，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只小熊。小熊们今天过得很开心。在十二只小熊里，第三大的哥哥叫安东，第四大的哥哥叫艾伯特。剩下的小熊下次再介绍。前面的十一只小熊都是男孩子，第十二只小熊嘛，也就是年纪最小的一只小熊，是女孩子。她是大家的小妹妹，前面的十一只小熊都是她的大哥哥。她的名字叫杰奇。杰奇虽然年纪最小，但是她最淘气也最不听话，而且她还总是想当大家的姐姐。今天是小熊学校里的义卖会的日子，大家都盼望着这一天呢，因为从一年前开始，小熊们就决定要开一家面包店。当，已经六点了，来来来，小熊们快起床，要准备做面包的材料了。小熊们先来到海龟池对面的浆果树林，他们来摘醋栗和木莓，摘呀摘呀，摘了一筐又一筐，摘了一筐又一筐。哇，成熟的醋栗和木莓，红红的，酸酸甜甜，真不错。当，七点了。趁着蜜蜂们还在睡觉，小熊们搭了梯子，戴上帽子，悄悄地爬到树上，来到蜜蜂窝那儿，采了一桶又一桶甜甜的蜂蜜。好香好香啊。当，八点整，小熊学校农场的南瓜已经快要成熟了，它们长得又大又圆。 嘿哟嘿哟嘿哟嘿哟， 摘下大南瓜，一个一个搬回家。当，九点了。奶牛哞哞叫着，送给小熊们一瓶又一瓶，一桶又一桶刚刚挤出来的热牛奶。 谢谢你，奶牛哞哞。 当，十点了。好啦好啦，现在要开始做小熊面包了。先把南瓜煮得烂烂的，加上脱脂牛奶、红糖还有蜂蜜，然后放进面粉、发酵粉、醋栗和木莓，慢慢的、慢慢的、均匀的搅拌它们。噗！哦，天哪！杰奇怎么跳到面粉团里去了？快出来，快出来！噔！十一点，面粉已经揉好了，最后把面粉团团放进特大号的烤炉里烤一个小时。 啊，十一个哥哥揉面团揉得好累呀，趴在桌子上呼呼呼的都睡着了。只有杰奇站在炉子前面，兴奋地跳啊蹦啊，怎么还不好？怎么还不好？香味飘出来了。当，十二点了，香喷喷香喷喷的南瓜面包烤好了，哇，足有一间小房子那么大。可是想不到的是， 看我高台跳水， 杰奇爬到高高的地方，向着软软的大大的面包扑通跳了下来。哎呀，糟糕了，圆圆的蓬蓬松松的大面包给压扁了。哎呀，杰奇这个疯丫头把面包给压扁了，谁还会买这样的面包啊？小熊哥哥们一个个气鼓鼓的，可是杰奇不在乎。 没事儿，没事儿，别担心。 他像个大姐姐似的，把压扁的面包装进袋子里，然后提上篮子，穿上围裙。 嘿，瞧我的！ 他扛起大面包，朝外面跑去了。杰奇来到路边上，把压瘪的大面包放在一张毯子上。 小熊学校的小熊面包，又甜又好吃的南瓜面包，虽然有点瘪，可是不用在意呀，买吧，快来买吧。 杰奇在面包摊子前面大声叫卖起来， 买吧，哦，买吧，买吧。 可是连一个顾客也没有来。不一会儿，噼里啪啦噗噜啪啦下起雨来了，杰奇还在拼命地叫卖。光站着不行，那么表演点杂技吧。小熊杰奇表演自行车倒立，一只手撑着伞，一只手倒立在自行车上，他的小熊娃娃也跟着倒立。 嘿，我说，小熊学校的小熊面包，小熊牌南瓜面包，只要你吃一口，你的下巴都会掉下来的，可好吃了，所以请尝一口吧，谢谢，拜托了。 哗啦哗啦哗啦，雨下得越来越大。这下连杰奇也打不起精神来了，加上他又没有睡午觉，现在他又累又困，他撑着伞坐在地上。可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嘿，面包，我们买。 什么？ 杰奇竖起耳朵，这回听清楚了，不是一个声音，而是好多个声音一起喊， 我们买。 杰奇抬头一看，哈，原来是十一个小熊哥哥们排成了长长的一队来买面包了。他们打扮成各种各样，大侦探福尔摩斯，英国绅士，医生，还有中国功夫家，还有美国的西部牛仔，英国消防员，还有魔术师，摩托车骑手，还有玩杂技的人，还有飞行员。哦，大家都来买面包了。可是小熊杰奇却杰奇又高兴又羞愧，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没关系没关系，面包卖给我们吧。 啊，太好了，被压瘪的大面包终于卖出去了。 是一个哥哥买了这只大面包，分成12份。闯祸的杰奇又恢复了精神。是一只小熊加上小熊杰奇，一起坐在台阶上，欢欢喜喜地吃自己亲手做的南瓜面包。 好香啊！ 好好吃啊！ 他们吃的可真够香的。哦，刚好，杰奇卖了一上午面包，这会儿肚子饿了，正在咕噜咕噜地叫呢。回到家里，他们发现收到了一件漂亮的礼物，礼物盒子还扎着红丝带。大家打开盒子一看，哦，里面是一条很暖和很暖和的用花布拼的大被子。这一天夜里，天气虽然有点冷，可是小熊们却睡得热乎乎的。大家一起躺在大床上，盖着新送来的漂亮的被子，睡得可香呢。哎，只有杰奇，他又调皮地踢掉了被子。耳朵啊，咱们自己做个面包怎么样啊？ 哎，好啊！ 我今天路过面包店的时候，我看，你说什么？ 我不吃面包， 可是我吃啊！ 啊，那好吧。 哎，那我们做胡萝卜面包吧。 哎，好， 这你就可以吃了。 对对对， 今天路过面包店的时候，看到他们正在卖做面包的原料，面粉呐，奶油啊，鸡蛋呐。 走，我们去买一点。 好的。 回来了， 买回来啦！ 哪个放哪个？我的意思是哪个放多少？ 放多少 啊？ 没 说吗？ 好像忘了问了。那你说 想想， 做多大？ 一个面包大概是拳头这么大。 那我们就放拳头那么大的吧。 面粉， 面粉 啊！那旁边这种是 酵母。 那 奶油。 既然已经有拳头这么大的这个面粉，那就放拳头这么大的酵母。 这样就有两个拳头那么大了，我们做出来的面包会不会太大了？能吃得了吗？ 两个人吃啊。 哦，也还可以给楼下的奶奶和楼上的小朋友。 啊，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好的。 还有放拳头这么大的鸡 蛋。 拳头这么大鸡蛋。 太多了吧，放三个鸡蛋吧。 三个，好的。 可以吗？然后再放一袋糖。 一袋糖。 那放半袋吧。 半袋吧。 啊，好吧。 太甜了不好。 对对对对。 放点盐是吧？ 一点盐就不用放了吧。 那放点咸菜吗？ 哦，对，胡萝卜。 啊，对 对对对对对。 胡萝卜放10根。 太多了吧，放1根就可以了。 不够吧。 哎呀，够了，只有拳头那么大的面包吗？ 啊，那好吧。 好吧。 揉啊，整根胡萝卜。 揉。 怎么揉？ 切碎了，切碎了，放起撒上去。 对， 揉好了。现在放进烤箱里吧。 等等。好像要发酵。 哦。 我听说的。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就先放在桌子上吧。 发酵什么意思？ 发酵就是它会慢慢的变大呀。变得很软呢。 哦。 然后再去烤啊。那放这儿吧。那我们先下楼玩一会儿吧。 下楼玩？ 啊。 不用看着吗？ 不用看着。 那多久了？半小时？ 两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 走吧。 好吧。 娜娜回来了啊。 门怎么打不开了？ 门怎么推不动了？ 怎么回事？ 你 开门了吗？ 开着呢。 好香啊。 天哪。 什么味道？ 门里面什么东西正在往外咕咚咕咚。 什么东西 啊？ 你能摸得到吗？ 好像软软的，是面团儿。 面团儿？刚才你把面包放在哪儿呢？ 桌子上啊。 难道他会走到门边这儿？ 他被发酵大了。 啊？会那么大吗？ 啊，唐耳朵。 门打不开了。 你跟我下楼看看。 走。 你看咱们家的窗户里正在往外咕嘟咕嘟的冒什么呢？ 那阳台。 阳台上都是， 面包越来越大了， 坏了，已经从门里出来了。 是的， 楼梯上也是了。 你看我们邻居的窗户 啊 啊， 面包已经把整个楼都占满了， 房顶 啊，房顶上也是、啊、坏了，幸福小区里都被面包占满了， 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有办法。 怎么了？ 叫我的亲戚们过来帮忙吃吧。 对对对，你们家有一万多个兔子亲戚，快打电话。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医生六岁的儿子打开了门，门外的女客人问话说，请问大夫在家吗？医生的儿子回答说， 不在，阿姨，他在做手术，摘除阑尾。 女客人说、哦、真想不到你竟然能说出这么复杂的词，你甚至还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医生的儿子回答说， 当然，太太，这意味着1000美元，还不包括麻醉。 这个学期呱呱刚上1年级，他考完试，老师让家长签字，呱呱非常为难地拿着试卷在他们家院子里边走着。团团一看卷子问呱呱说， 哇，为什么就考34分？ 呱呱低着头不说话。团团以为呱呱认识到错误了，刚想要安慰他，谁知道呱呱一抬头说了一句， 因为老师扣了我66分。 团团说， 哦，你数学真好。 快考试了，呱呱正在紧张的复习之中，但是呱呱复习的并不认真，不是一会儿玩这个就是玩玩那个。妈妈有些生气的大声地说，你能不能好好复习，能不能长点心？妈妈刚说到这里，呱呱猛然抬头，非常不理解地问妈妈， 点心？什么点心？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蓝岛幼儿园的马禅希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小熊煮冰棍儿。 小熊小熊真有趣儿，放在锅里煮冰棍儿，问他为啥长费事儿，他说不吃凉东西儿，揭开锅盖，咦，怎么就剩一个棍儿？小熊小熊真有趣儿，放在锅里煮冰棍儿，问他为啥长费事儿，他说不吃凉东西儿，揭开锅盖，咦，怎么就剩一个棍儿？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熊煮冰棍儿，小熊小熊真有趣儿，放在锅里煮冰棍儿，